入佛正解。 首先呢，赞叹诸位，在这个农历年呐、来这里啊，拜佛、念佛、拜三千佛，在座诸位坚持下去，好好修行，将来一定成佛。师父啊，先祝福大家啊！那么今年是牛年啊，牛是很有耐力的。那么农历年懂得来这里用功拜佛，是最聪明的人。那为什么呢？外面呢都是挤车啊，堵车啊，世间人每一个人的嗜好都不一样。但是我们有佛教信仰的人知道外面呢、堵车啊，浪费很多的时间，不如来这里拜佛，这是最聪明的。所以在座诸位，拜佛的人是最有智慧的，既有福德，又有功德，又省时省钱，又省力啊，又能够修行。所以农历年这三千佛啊，好好的拜啊，诸位功德无量。我们今天呢会非常高兴啊，能够请到我们法官法师会来为我们领众，我们感谢法官法师。同时呢也感谢呢协龙师呢从印尼啊坐飞机回来啊，我们感谢协龙法师。也感谢在座诸位法师呢一起领众，我们居士应当敬佛敬法敬身，我们为法师鼓励啊。那么最感动的就是各位慈悲各位尊敬的护法居士大德能够在这里啊齐聚一堂，好好的用功，好好的拜佛，拜这个三千佛。那么我们拜佛的人就应当参就最究竟义啊，我们不能一直停留在啊念佛啊吃素啊放生啊戒杀啊三皈五戒八关斋戒，我们应当往无上大涅槃挺进，这个才是真正的佛弟子。一切的众生所有的痛苦出自于哪里呢？就四个字，就是坚固执着。一切众生的痛苦来自于哪里呢？就是无知，就是没有智慧。世间人执着，修行人也很执着，对自己啊所修的法门呢、认为是最好的，认为自己啊是最有修行的，这个就是法上的执着啊。如果我们拜佛念佛不能悟到究竟义的时候，我们这个坚固执着，无论是法执或者是对自己的法门上的执着，仍然放不下啊。为什么？因为无量劫来啊，我们那个执着从来没有放下。正因为处处执坚固的执着，所以我们的痛苦也就没有停止，而且从来没有停止过痛苦。所以佛陀告诉我们，执着像一把利刃刺向自己的心，一执着的人这把利刃就拔不出来，令心灵淌血，也就是我们心灵一直在滴血，以及痛苦烦恼造到最后忧郁症要靠药物来控制啊，精神呢崩溃，把自己逼上死角。正因为我们的思想钻牛角尖，坚固的执着。有一次呢，我们去莲英寺啊参加大专啊这个斋戒协会，那有一个初学佛法的人呢，就在大众这样问呢，问唱功啊，说 因为他初学佛法什么都不懂，就问唱功，就说师父师父，在大殿里面呢、啊、有佛法身呢 啊那么请问师父，大殿里面的佛法身是不是佛最大？哎，佛陀最，佛像最大。那唱功跟他讲不是，不是佛最大，然后，他一直想不通，师父讲佛法身，佛都排在第一啊，为什么佛像不是最大呢？他是想不通，说师父，为什么佛像不是最大呢？请问师父，那什么最大？所以唱功就说，佛像不大，我像最大啊。这为什么我像最大呢？唱功就跟他回答：人一生气起来的时候，佛像摆一边；人一愤怒起来的时候啊，什么佛，我管你上面佛，打行嘛不会计较。所以佛像不大，我像最大。那换句话说，我们修行这个步骤，如果不懂得要降服自我，把这个我相好好的破除，我们的痛苦还是会继续下去啊！所以因此啊，我们要了解修行要修对地方，修错地方啊，徒自疲劳，收不到效果，没办法解脱。我们要转世成智，要从心性上转，我们要转烦恼成菩提，从心性上转啊！我们转的地方如果对了，懂得在心性上用功，一刹那之间就见到。修行方向错了就很麻烦了。又举一个例子，有一个人呢、啊，小姐啊，没几岁啊，二十多岁，但是呢体重太重了，100多公斤，公斤哦，不是斤哦，太重了。那大家就叫她说胖妹胖妹，就叫她胖妹啊，因为她很大很粗也很壮，二十几岁而已啊，很壮啊。那他说、啊、胖妹你最近做什么？他公司啊就问他说，同事就问他说，胖妹你最近做什么？他说我现在运动减肥，运动减肥。人家就是问他说，那减肥那你用什么运动减肥呢？他说我骑马，骑马。结果啊这个100多公斤的小姐啊就哦，骑马啊减肥。经过了3个月，同事问他说，你骑马骑了多久啊？他说我骑了3个月。那减肥成功吗？他说成绩卓越，非常好。那就为什么成绩绩效卓越呢？他说因为那匹马瘦了3公斤。你来骑马啊，骑骑个只马瘦你啊！啊，骑到那匹马瘦了，南五山山对背去哈！啊，人没有瘦，瘦到那匹马，就是说减肥啊，减到那匹马，好像减错了地方啊！我们本来要减肥嘛，是要减自己的肥。这个就是说，你修行如果修错地方，那么就是徒劳无功，虚度光阴，方向错误。修行修对的地方，单刀直入，气入心性，一念之间即得解脱。所以会修行跟不会修行有天壤之别。诸位，佛法没有你想象的那么简单。比如说，为什么念东方药师佛？ 为什么？为什么我们要念西方极乐世界阿弥陀佛？诸位，有一个修净土宗来，我第一句话就问他，我说你问你修什么宗？他说我修念佛净土宗。我说《金刚经》讲，过去心不可得，现在心不可得，未来心不可得，三心不可得，你用哪一颗心念佛？你说西方极乐世界，西方在哪里？西方在哪里呢？方位是人定位出来的。如果极乐世界在西方，那么跑到极乐世界更西的地方，极乐世界就变成东方。如果跑到极乐世界的北方，极乐世界就变成南方。如果跑到极乐世界的南方，极乐世界又变成北方。诸位，西方到底在哪里？法师回答不出来。我们在佛学院的时候，一些法师在探讨，我就提出问题，我说极乐世界是生灭法还是不生不灭法？如果极乐世界是生灭法，那么我们去那边做什么？因为它也会毁灭啊。如果极乐世界是不生不灭法，极乐世界是不生不灭法，就当体即空，就无所谓来去生灭真显的东西，又为什么要往又为什么要求生极乐世界？那有一个法师就回答说，生即是无生。我说即是无生，为什么要求生？为什么？那旁边有一个法师就说，极乐世界是不可思议法。我就说，你用不可思议几个字能度一切的大专生、知识分子、大学教授吗？可以让各阶层的领导接受吗？诸位，你念佛念了几年了？有没有想过这个问题？我就问，若以色见我，以音声求我，世人行邪道，不能见如来。金刚经讲的，若以色见我，以音声求我，世人行邪道，不能见如来。诸位，现在正在念佛，念佛就是音声，以音声求我，世人行邪道，不能见如来。金刚经是佛讲的，净土法门也是佛讲的，这经典有深更深一层的含义，诸位懂吗？佛法不是拜迷迷糊糊的，是非常理性的。金刚经是佛讲的，净土法门的思想也是佛讲的，这当然要有交汇点啊，一定要有交汇点啊。它的交汇点就是心性，就是佛心。没有交汇到佛的心性，你讲到那里也会卡住，你讲到那里也会卡住，会卡住，讲到哪里你都会卡住。为什么？不如来的心性没有正量，你不知道佛法的真实意跟究竟的真实意是什么。师父唱我们就跟，师父念我，师父讲我们就相信。因此啊，包括法师，我们要互相勉励。佛法有它的深入意、究竟意，有它的善巧方便意。我们要好好的来冷静一下。净土宗、禅宗，它一定有交汇点。没有交汇点，为什么通通是佛说的？它的交汇点就是佛的心性。只有悟到心性，融入心性，万法才讲得通。我这次去马来西亚弘法也是跟他们这样讲，南传北传藏传供一个佛祖， 八大宗派共一颗佛心，离开了佛的心性，讲法是外道，哪一宗都要回归心性叫做正法，没有一宗不是回归到佛的心性。所以佛教界的混乱，乃至于出家跟出家在家居士发生种种不愉快，通通是人的问题，跟佛陀没有关系，跟法也没有关系，都是人在搞的。今天的这个道场哪个比丘啊，哦，或者是合不来有不愉快的事情，哪个的，这只是修行方便种种不同，他能够离开佛的心吗？所以争执其实没有任何意义，争执是自我心性的分别，无关于处。好，心性是交汇点，我们慢慢的理解西方是什么意思。西方它的重点，这个西，白天我们的工作到下午傍晚的时候太阳西下，大家万物就要休息了。哦，西方是表法的，是表示歇即是菩提，一切修行人所应当去的地方就是极乐世界，它是表法的。那么为什么就十万亿佛国度呢？那就是表示十恶，意思就是造十恶的众生就离西方极乐世界就越来越远，越来越远，越来越远。啊，方位本是人是定位的，方位本是不固定的。啊，这边是东边，这边是西边，就是转过来的话，你这边又是东边，那边又是西边。我看出去的跟你看进来的方位又不一样，因为定位不一样，所以我们一定要有透视的观念，就是讲东南西北这个定位，那只是一种方便而已，这是表法的，知道吧？慢慢的去理解这个道理，才是不愧为一个真正的佛弟子。那佛陀讲的《金刚经》讲，若一色见我，以音声求我，世人行邪道，不能见如来。这句话的意思就是说，如果人有用看得见的设法，缘起的设法啊，要去看佛啊，或者是用音声求我，或者是用这个音声来求这个佛，因为音声是刹那生灭的嘛，色相也是刹那生灭的嘛，啊，色相是刹那生灭的，缘起的音声也是刹那生灭的。若一色见佛，以音声求我，世人行邪道，不能见如来。这个人邪道就是心外求法，因为在缘起缘灭迷失了，世人行邪道，为什么？不是佛道，不能见如来，没有办法见到自己的清净自性。见如来不是见到外面的佛。再讲一遍，如果有人想要用设法来见佛，或者是用音声来求佛，这个人走错路了，是行邪道，绝对看不到真正的佛。为什么？音声是如幻的，诸位啊，一声音，比如说右手啊没有声音，左手也没有音声，对不对啊？没有音声。那么如果把两只手掌啊合起来啊，音声就跑出来了。音声因缘，因缘声，声音就显现，缘起就如幻，就不是实在的东西，知道吗？音声一拍，右手也没有音声音，左手也没有声音，对不对啊？声音显现啊，这因缘声的声音显现，可是刹那声，刹那就怎么样，就灭。万法也是这样子的啊。那么这个音声加上音乐的话，嘣这嘣嘣这嘣这嘣嘣，哎，我们又觉得说它好像有生命一样，我们随着节奏会舞动，其实我们迷惑了。在每一个刹那之间其实都是永恒，只要你不住着。所以见性之人，大悟之人，一刹那间即见永恒，也就是开悟的圣人，一刹那之间就见到清净自性。清净自性就是亘古以来，无量亿劫以来，它就是一直存在解脱的真实相啊。佛陀为什么叫做实相？诸法实相。佛陀当时在世是用诸法实相，用今天的名相叫做真相， 事情的真相，人生宇宙的真相是什么？人生宇宙的真相就是万法都是假象，没有一法是真相，每一种啊相都是颗粒微尘所构成的缘起的假象，没有这个世间没有一种东西是真实性的，因为它是刹那生灭的，它是缘起缘灭的。换句话说，万法都是败坏之相，一定会毁灭，一定会毁灭。好，回过头来，就若一色敬佛，以音声求我，是人行邪道，不能见如来。为什么我们现在通通要念佛？为什么我们鼓励人家念佛？为什么？很简单，就是因为众生的妄想太多。诸位，我们要求的很少，但是想的太多。我们的需求其实很少，可是我们的一妄想太多，这个就落成理想跟现实的落差，会产生种种的痛苦。我们之所以产生种种的痛苦，其实我们要求需求是很少的，意思就是我们人生的这个食衣住行要用到的东西其实是很少的，一碗饭吃就饱了啊，那个床铺一睡就够了。可是我们不是，我们每天那个妄想啊，我们需求的其实很少，需要的东西其实不多，但是我们的妄想太多。因为妄想太多，所以现实跟理想太严重的落差，我们的痛苦一直没有办法摆平，每天都在幻想当中这样过日子。今天不好好的过日子，一直想在明天啊；明天不好好的过日子，一直想到明年。一切众生都是这样子，往前一直存在着一个幻想，却忘记了现在的日子好好的过，很可惜。所以在座诸位，念佛这一句，就是因为知道佛陀知道众生的妄念太多，所以你要想色身香味触法住着那个，要不然你就执着这一句阿弥陀佛。所以执着这一句阿弥陀佛，理事通通坚固。为什么？你妄想太多，不如念佛这句佛号啊。你既然没有见性，没有办法达到无念，那就用这句佛号来摄心身口意，慢慢的诸恶莫作，众善奉行，自尽其意啊。妄想因为太多，所以就集中火力念这句南无阿弥陀佛。但是我告诉诸位，只有念这句南无阿弥陀佛并不能解决所有的问题。今天家庭所发生的问题，绝对不是念这句南无阿弥陀佛就可以解决所有的问题。解决所有的问题要用佛的大智慧。诸位，不可以把三藏十二部经典的大波的智慧丢掉，只有念这句佛那个不行。也不可以把经教通通丢掉，只有念这句南无阿弥陀佛也不行。除非说我们的年纪真的很大很大了，实在是没有时间，来不及了，否则我们对佛的心性应当好好的理解跟体悟，要不然处处讲不通啊。所以有一个人呢、啊，就来问师父啊，就说：“慧律法师，你只要证明极乐世界确实存在，我就相信。”我跟他讲啊，要相信极乐世界，那个是需要有正量的。佛法里面分四个步骤，要信、解、行、证呢。啊，你讲这一句就不相信呢，信心就不具足啊。信心呢，第一个要对佛的语言呢要相信，深信不疑啊。第二个啊，要解啊，你要懂得经教上啊，自己要真正的下功夫啊，先解啊，啊行啊，要真正的念佛啊，禅修啊，摄心念佛啊。今天呢，真正的观想念佛、观相念佛、实相念佛啊，都可以啊。 或者是出声大声念佛，要去实证啊，信解行啊，身心净土，要解净土法门，要去行啊，正行还有助行啊，要行善啊，最后的正啊，正，当我们心达到一心不乱的时候，原来西方就在目前，就在当下。是多少人呢、啊？见到西方的大的境界啊，这么庄严的境界，伟大的境界啊，就发现说：哦，佛语不虚啊，佛语不虚啊。以前有一个人啊，专心的念佛，专心的念佛，他专心的念佛啊，专心的念佛啊，很用功，非常非常用功的念佛。结果啊，他很奇怪，他房子的四周围啊，都长满了莲花，再来长满了一些药草，药草啊，可以救人的药草，啊，就是一直专心念佛，专心念佛，哎，就是很不可思议。大陆有一个人来感谢师父，感谢的不得了哦，啊，怎么感谢呢？他说：“师父非常不可思议啊！”他说：“我要爸爸，我爸爸一生一世哦，从来不念佛，也从来不信佛。有一天呢，突然间往生了，突然间倒下去了，全家人措手不及。倒下去的时候，嘴巴开得很大，眼睛睁得很大，全身脸都发黑啊，全身都发黑啊。”啊，那全家人都不信佛，也没有人念佛了，他就怎么办呢？啊，他正在很伤心的时候啊，因为这个人信佛也不是很深入了。啊，那我爸爸这样死相难看啊，那怎么办呢？啊，也没有人助念啊，全家人也不信佛。后来他就是想到说，哦，我们呢、啊、那个同参道友啊，有一天呢、啊，告诉他说。这个啊是慧力法师加持的咒轮，很不容易从台湾请回来，这个跟你结缘，他也漫不经心的把它收下来，就放在口袋，回去的时候就抽屉里面乱放，他突然想到说有咒轮，突然有这个咒轮，去想到有这个咒轮，在这个没有人助念莫可奈何之下，他就把这个咒轮、啊、拿起请起来，这个时候试试看呢、啊，他也不懂得咒轮有什么功德啊，他就试试看，就把这个咒轮呢、啊，哎，在他爸爸前后左右这样晃啊，晃一晃，也没人敢干呢，没有人叫他这样，就是画来画去，最后哎，最后他这个动作做对了，把这个咒轮放在他爸爸的胸口，放下去，没有人念佛，他就自己念哦。自己一个人念了、啊、奇迹出现了、啊、眼睛闭起来，嘴巴闭起来，他这个气势啊，经过了12个钟头才一直念了、啊、因为他很孝顺，面貌如生，整个村庄的人通通信佛，说哦，这个咒人这么伟大，这么厉害，只有这样的因缘而已哦，只有这样的因缘而已哦，那更何况说大家在座诸位，你在这里拜三千佛，在座诸位来解福意，悟明心性，在座诸位往生没问题。那么这个是举个例子啊、哦、接下来我们经典啊，金刚经啊，或者是禅学啊，都叫我们离一切相，即名诸佛。那么既然离一切相，我们为什么又要念佛呢？念佛就是因生相咯，是不是？念佛就是因生相咯。诸位，离一切相，即名诸佛，这个是站在究竟的本体角度讲的。离一切相，即名诸佛，如来者即诸法，诸法如影，如来者无所从来，亦无所去，是如来啊。那么离一切相即名诸佛，那为什么我们现在一直在念佛？哎， 这念佛这重点在哪里？哎，一切就是叫你离一切相，心中只有这句南无阿弥陀佛，知道吗？这个就是一体两面的。当你专心念佛的时候，一心一意求生极乐世界的时候，你就不会在意这些啊钻石啊名牌啊这些啊玩的，你通通不会在意这个。所以用这句念佛啊去做这句佛号，记得其他什么通通不要执着，这个就等同不执着。能够理解这个道理吗？当我们全力以赴的执着这句佛号，就等于其他的东西都不执着。所以因此念这句佛号啊，也是回归心性。因此净土宗跟禅宗其实是一不是二，禅是佛的心，念佛也是佛的心，我们得用心性在念佛。所以要了解即心即佛，就是我们所讲的一心不乱。即心即佛就是我们净土宗想讲的一心不乱。南无阿弥陀佛，南无阿弥陀佛，南无阿弥陀佛。我们心在念佛啊，这个把这个嘴巴把这个啊应声念出来，心再想回来啊，再摄受回来，对不对？南无阿弥陀佛，南无阿弥陀佛，那一心不乱。诸位，现在的心中全部是阿弥陀佛，难道不是即心即佛吗？所以就是佛的心性，因为我们净土宗有善巧有方便啊，众生坚固的执着，佛就知道让你执着，你执着这句佛号，其他什么通通不要执着，你财产带不走，你的美貌带不走，你一定会变成一堆骨头。在座诸位，你只要牢牢记住，世界上没有一种东西是我的。佛陀在经典里面讲说，那些愚痴的人每天都会讲，这是我老婆，这是我妻子，这是我的房地产，这是我的首饰金银财宝，这是我的名牌啊，这是我的车，以前的车就是马车牛车羊车大白牛车好、哦、鹿车或者是象啊。佛陀说，愚痴的人每天都会讲，这是我妻子，这是我老婆，这是我的房地产，这是我的车子，我的金银财宝。世尊说，此人善不了解自己，临命终的时候四大分离，五阴崩溃崩散了、啊、崩散了 啊， 啊，一切慌乱无主，我在何处？智者不作如此之说，智者知一切法无我，所以智者不作如此说，不说啊，这是我的老公，这是我的金银财宝。诸位，这个世间没有一样东西是我的，这个世间没一样是你的，没你跟我看看这世间多一样是你的，你冷静一下，这个世间哪一样东西是你的？冷静一下你会发现没有，没有。好，那么我们今天念那个东方药师佛啊，药师佛，南无消灾延寿药师佛啊。那么东方那是表法的，我们早上起来看到了啊，东方太阳出来见到了阳光，太阳是表示万物所依，也就是东方药师佛就是表新的希望啊，一日之计在于晨，早上起来我们充满活力啊，洗洗脸刷刷牙准备上班，充满活力，我们一天的开始表示新的希望，我们向着阳光，所以念药师佛表示向着阳光，消灾要延寿，能够得福也得寿，所以东方药师佛这表福跟寿，消灾也延寿。诸位，先保命再谈佛法，一定要先保命你才有办法谈这个佛法。我们很多人修习佛道吃素以后啊，把身体搞砸了啊。那个去年呢、啊、来看的时候啊，哎，他的脸色还好，今年来看的时候 哇，这个脸呢看起来好像快要往生了，怎么会吃素吃到这样子的脸有菜色呢？是不是啊？健康第一，佛法第一。诸位，你要记住师父的这句话，先保命再谈佛法。你没有命谈什么佛法呢？你没有这个健康的身体，你怎么拼呢？你哪有办法呢？诸位，吃素不是叫你吃的昏头转向的啊，不是这样。我以前也是在不太了解不太重视，像我这个啊，大学一年级的时候啊，因为逢甲大学啊，他有这个素食团，那时候还没有，大二的时候才建立啊，我大一啊就开始啊吃素吃素吃素啊，那就随便吃了啊，我妈妈也没寄多少钱给我啊，家里也穷，身上也没钱，就简单吃简单吃。我告诉你，简单到最后就会不简单，每天都腹泻，东西随便吃，吃的很少很简单，还要课业要用功啊，啊，还要去李炳南老居士那边啊，时光图书馆啊，还要去唱功那边啊，帮忙啊，就这样子，结果造成营养不良，多么的严重啊！啊，你看上厕所的时候一起来，哇，真的入佛的境界，分不出东西南北，晕头转向的，啊，真的是这样，啊，真的是这样的，所以这个啊，还是啊，恳请诸位啊，把身体啊照顾好，啊，先保命再谈佛法，这个是很重要的观念。吃素很好，师父赞叹你随喜，但是你一定要把啊这个营养顾好，还没有进入圣果啊，还是要按部就班来。如果你是正圣果，你已经是圣人了啊，有那个啊超强的定力，那个就没有话讲了，就另当别论了哈，另当别论了哈。再来，我们每天念的这个西方极乐世界，这个西方它是表法的，重要是讲歇即是菩提啊。晚上啊，大家下班了，太阳西下了，晚上要休息，下班的时间到了啊，其实表示西方就表示一切修行人所应当去的啊，止息的地方是一个很庄严的地方啊，所以西方就表示歇即是菩提啊，一切众生万物止息的地方，归止的西方，所以西方极乐世界也是表法的。所以是真正的西方在心性，只要不造十二业，要行十善业，诸恶莫作，众善奉行，同时懂得放下，用佛的智慧歇放下，西方就到。所以许多人不了解悟明心性以后，念佛更猛更厉，犹如带脚虎，懂得禅法的心性能破除一切无明烦恼，再来念佛，这个生死就得自在，往生更有保证。太多人的观念严重的错误，就是啊，我这个图书馆一放，通通放净土中的，再来就是念佛的，你只要这本书，我只要写的禅一个字都不行，通通缩掉，通通排斥，只要拿到 VCD DVD 一讲到禅，通通烧掉，通通放掉，他认为这个不是真实的修行，只有这个老师念佛，老师南无阿弥陀佛，南无阿弥陀佛，南无阿弥陀佛，这个才是真正的老师修行。诸位是这样吗？你今天如果念佛念得烦恼不断，算老师念佛吗？啊，有一个在家居士来到这个地方，我说居士，你拿那个念珠做什么？他说我念佛啊。哎，我说啊，你每天都做什么？每天都在做什么？啊，我就戆戆念佛啦。我说戆戆不是佛啦，像说戆戆念佛，戆戆不是佛啦，像说戆戆念佛是要翘翘念佛，大智慧念佛， 公公那是佛，公公的骨气要不要开始佛？不是安呢，对不对？要有大智慧念佛，大自在的心念佛。真正念佛的人是大智慧的人，所以净土宗跟禅宗是一，它不是二啊！诸位，你说啊，我专修念佛，真的吗？我老实念佛，那真的吗？你真的老实念佛吗？你专心念佛，真的很专吗？想说我专修，我说没有妄念叫做专修，你懂吗？没有分别心叫做专修啊，妄想不起专修，时时刻刻通通是专啊，不是经典念少一点叫做专修啊。我呀看了那个日本啊，日本呢也传到台湾来，啊，传到台湾的那个书籍啊，我拿到也看了，台湾也有人这样一直的弘扬。我们对不同的种族跟文化都非常的尊重，但是呢，里面写的这个自见我们不敢认同。他写的那个书啊，非常的极端。极端到就是说，你只要这一句南无阿弥陀佛三藏四部经典都可以丢掉，你只要念这一句日本传来的啊，你只要这一句南无阿弥陀佛大波的智慧也不需要，通通不需要。写到非常的极端，看了难过了，看了难过，这样佛教不灭亡才怪了，佛教这样下去，你一个佛弟子知道念南无阿弥陀佛，人家一问三不知，你佛教怎么兴盛呢？我不是说念佛南无阿弥陀佛不好，我本身也念佛，对不对？我们念佛要经教通达，悟明心性，要了解整个大格局来龙去脉，历史背景整个都非常清楚，我们讲起来铿锵有力，对不对？有所本，若不见性，说法无本。我们说法有所本啊，所以很多人写佛都用感性，而且写出来的注解也很难过。这个日本的这本还很好的，还不错。有一天我看到那个一本注解，大珠和尚顿悟入道要门论。哦，你不知道那个写这本书的中间他把它隔开来，也不晓得是哪个天才，中间把它隔开做什么，用自己的知见注解，用自己的知见这样注解啊，写的实在是不会讲，是邪魔外道，那穿梭进去的完全一点正法都思想都没有。他这个把大珠和尚的写一段，再来把这个把自己的知见加进去，再来大珠和尚又一段，又把自己的知见加进去。我在一零一打开一看，完了，我告诉他101通通放火烧掉，一本都不可以留。末法时期已经很可怕，为什么？就是想表现一点，表现一点没有关系嘛，依法不依人嘛。你如果你有能力表现一点，这何妨呢？但是你写的那个根本就是邪知邪见，坏佛的正知正见，坏佛的正法，是很悲哀的一件事情啊。所以看得让人心疼，看得让人难过。因此啊，这个书啊寄到这里来，通通要师父先过滤，通通要先师父过滤。哪个把大珠和尚这么好的这个一个祖师大德的这个啊这本论点《入道要门论》这个搞得这样四不像？这加一些儒家的，加一些神教的，这加些是什么东东呢？很可怜。尤其在我们这个时代啊，要修行啊，找一个啊善知识还真的很难。所以啊，我在马来西亚就跟他们讲说，跟着一只野狗跑，你会发现一堆屎啊；跟着一只老虎后面跑，你会发现一大片的森林啊。一大片的森林就是佛的知见啊。在座诸位，我们就是跟着佛陀的知见在跑啊，这样跟对了才是重要啊。 初学佛法的人，自己没有能力分辨的时候，一定要跟从善知识，选择一个优良的好的善知识环境，这样契入一辈子都不能离开，要不然的话会死得很惨。你根本没有能力分辨哪个是正哪个是邪。再来，我们今天初一是谁的生日呢？啊，弥勒佛的生日啊，是，其实那个是表法的。弥勒佛有没有在出世到我们人间呢？没有的。观世音菩萨、大势至菩萨、普贤菩萨啊，也没有出生到我们的世间。阿弥陀佛也不是这个我们这个世间的，这个都是啊，这个都是释迦牟尼佛介绍的。当来下生弥勒尊佛就是释迦牟尼佛介绍的啊，释迦牟尼佛介绍的弥勒啊，我们一般的画像就是肚子大大的啊，背个包包啊，好像啊这个万应带啊，你有所求他有所应，对不对啊？画像就是这样画的，这是表法的。所以初一因为大家通通是欢喜来拜佛，因此佛教就把弥勒佛定为农历一月一号是他的生日，令众生欢喜啊，知道吗？所以这个生日是表法的啊。那么像观世音呢、佛诞日、阿弥陀佛啊、啊诞辰日啊，这个都是表法的而已。阿弥陀佛也不是出现在这个我们娑婆世界，哪有生日？观世音菩萨也不是出生在我们这个世界，他哪里有生日啊？大势至菩萨有生日啊，他哪里有生日？哦，佛弟子要先厘清这些观念，哪里公公拜公公，家公公等一个公公来，从头到尾都公公啊，搞不清楚状况是吧？拜佛的人要有智慧，要有正见啊。我们呢，八大宗派啊，完全不能离开佛的心性啊来修行。南传北传藏传共一个佛祖，八大宗派共一颗佛心，修行知见决定一切，处事态度决定一切。修行知见决定一切，也就是你这个起步你一定要正，又有正知正见的大善知识引导。所以修行知见决定一切，处事态度决定一切啊！我们待人要诚恳，要真诚啊！这事项上必须如此。好，若悟究竟义，诸位，求佛施佛，求法施法，求生施生，求大涅槃得生死业，真求法者二六十中无所求，体会得出来吗？真的悟明我们的心性，求佛施佛，求法施法，求生施生，求大涅槃得生死业，不造生死业即得大涅槃，求法者二六十中无所求。为什么？一，从理上来说，我们的觉性就是佛，般若就是法，和合无争就是生，自性本自具足三宝，这是理上来讲。再讲一遍，觉性是佛，般若是法，和合无争就是生。所以真正的生是我们心性当中那一颗无争。所以在座诸位，我必须告诉你一辈子你要记住的话，你这两底下这两句话你背得起来，一辈子修行就立刻立竿见影，就会成功。第一句话，大修行人不见众生过；第二句话，大居士绝不说生过。两句话你要刻在你的脑海里面，时时刻刻这样提醒自己。为什么大修行人不见众生过呢？因为见众生过会污染我们自己啊，别人的是非恩怨跟我们清净自性是完全没有关系的。所以真的修行人看到当别人的缺点，看到当作没看到，是非听到当作没有听到，通通不知道，放下，守本真心，守住这颗心，这个是真修行人啊。 这个是真修行人。大居士绝不说生过，因为我们出家人还不是圣人。你一定要记得，所有的出家人他不是圣人，你僧团里面会有一些意见或者是不愉快的看法，这个是难免的。再来，出家的素质良莠不齐，就像计程车司机，99.99%的计程车司机通通是好的，可是你出一个司机啊，是品行不好的作奸犯科，报纸一登，电视一放送，明天没有人敢坐计程车。这是为什么？少许的这个恶劣的分子会破坏司机的形象。出家也是这样子的，你不可能说100%的所有的出家人都是圣贤了，这个没有办法这样子的啊。从这个清朝啊，废掉这个出家人的制度，以前的出家人要考试的，要严格的筛选。后来在清朝，大概在雍正皇帝的时候，废掉僧阶的制度，从此以后啊，三教九流通通可以出家。所以这样子就很麻烦了。有好处就是万法平等了，但是没有好处就是说三教九流龙蛇混杂，一目混珠。哦，我没有饭吃，我也来现个身相混一口饭吃，这个就麻烦了。可是我没办法啊，他这样法令上没有说这样不可以啊，可是就混在佛门当中啊。可是有的人习气虽然剃度了，习气也很难改啊，也有时候乱做啊，乱做以后你出一个10000个人里面你出一个你就麻烦了，对不对？你在台湾的媒体一报，很麻烦所以要先守住。为什么大居士绝不说生过？因为少许的个人行为无关于正法的真理的红传，所谓的是非恩怨跟佛没关系啊，知道吗？所有的这些出家人少许的这些让人不敢苟同的举动，也无关于我们的正法。所以我们依法不依人，要对佛有信心，对法有信心，对多数的僧宝要有信心，这样子的话观念就正确。所以大修行人不见众生过，大居士绝不说生过，这个是很重要的。我们没有办法转大法轮做大功德，但是我们也不可以作为佛教的罪人到处传是非，到处这个道场啊批评这个道场，这个法师啊批评那个一居士啊，这个话寡来寡去，这个寡来寡去，国语我就不会讲了，寡来寡去，这个国语也不晓得怎么讲哈，就是说搬弄来搬弄去，是不是啊？啊，搬弄来搬弄去，哦，这个罪很重，这样会断了众生的法身慧命的。所以，诸位弘法护法，从我们本身自己做起。记得一个众生的法身慧命都不可以断，你碰到这个初学佛法的众生，你只可以讲正面的，不可以讲反面的。你讲正面的他有信心呢，你讲反面的他就对三宝失去信心，你断了他的法身慧命你负责，要不然谁负责？你当然你负责啊，是不是？佛教要越来越兴盛，要越来越旺，诸位要讲好话。尤其是今年是新春嘛哈，那我们准备了2008年的义工开示，我不属于这个世间。目前呢，在台湾呢、大陆反应都非常的好，有那一片呢我们等一下请出来跟大家结缘结缘哈。在事项上来讲，有佛有法有身啊，佛就是我们的佛像，佛已经入涅槃了啊，佛已经入涅槃了。在佛经上有一个名词叫做出佛身显，说佛在世的时候如果让佛陀出一滴血，这个就是逆罪，无间地狱的罪，让佛滴一滴血。那么我们现在佛不在世，我们就用佛像，今天用恶心毁坏佛像，等同出佛身显。所以这个处理佛像你要好好的处理，处理经典毁坏的经典你要好好的处理， 很多人呢、啊，很不好的习惯啊，这佛像啊坏了救了台风啊，一大堆通通寄到文殊讲堂来，经典呢、啊、坏了不念了，他去请新的，那些自己、啊、写的种种的字啊啊，像鬼画符一样啊，还贴了胶带啊，那个又台风的水浸到了，浸泡到了，也要烂又不烂，佛像要烂不烂，对吧？通通给你寄到文殊讲堂来。是什么？怎么可以这样子自私自利的？你不要的东西寄到讲堂来，你有罪！我叫你好好的处理就好。佛像不可以随便火化，除非你坏到实在是很严重了，恭敬心火化，这是不得已的。佛像的处理啊，还有经典的处理，这是佛像是我们一直的圣人。为何我们对佛像感不恭敬呢？我们对经典，就是我们解脱生死的法宝啊，怎么可以对经典不恭敬呢？知道吧？好，那我们怎么处理佛像跟经典呢？好，诸位，从古大德有两种处理方法啊，还有一种不得已的处理方法。第一个，你要处理这个佛像，毁坏的佛像还有经典，第一个就到山上，要到很遥远的山上，山上没有人到的地方，把它挖一个洞，挖一个洞就是你把它打包装箱，挖一个洞就是人家不可以踏到的地方，踏到的地方，佛像毁坏的佛像经典毁坏到不能看了哈啊，把它装箱拿到山上埋起来。有的人讲说啊，我被丢到山上哦，我家只有十几平，你叫放哪边啊？哎，如果你家有四合院或者比较宽的地方，打包起来暂时放着等姻缘，放着等姻缘呢、啊，不可以随便丢弃毁坏啊！像垃圾车来，你就是跟着垃圾车丢，这个有罪的，不行的啊！哎，再来第二点处理的方式，好。处理的方式就是说，也是一样打包装箱，毁坏到很严重了，没有办法看啊，没有办法拜的佛像经典。第二点怎么处理呢？啊，把它打包，打包以后呢，请个这个船啊，到海边啊，恰恰叫准啊，记得那个包包啊，要扣上重的石头，扣上重的石头。很重的石头不能让它浮上来，扣上重的石头，绑上很重的石头啊，到河的中间啊，虔诚心的念佛，我们的心这样是说怕人家踏到，或者怕人家到不恭敬，我们是用最恭敬的心怕人家毁坏佛法佛像，还有这个经典，到河的中间恭敬心念佛，推下去让它沉下去，自古以来都是这样处理的，自古以来就是这样处理的啊。好，那么有的人就像不得已的处理的方式，就是说哎呀，佛像不小心毁掉，烧掉一半了，小朋友乱玩烛火，结果把他家的佛像烧掉一半了，或者是熏黑了啊，或者是经典啊，实在是破烂不堪啊，我们有没有山上也没有去海，那就是很不得已的处理，那就是非常恭敬心的用一个盆子把它火化，这是至诚恭敬心的火化，这是很不得已的处理，最好不要这样处理了。印光大师也没有这样子，其实印光大师的观念是说，再怎么样破旧的佛像都不可以烧，不可以破坏。那这样的话，我们现在印刷很发达，一天就印很多很多很多了，那你没办法恭敬心的把它销毁的话，那你那么多毁坏破坏的佛像怎么办？我们对不是对佛不恭敬了，对不对？我们是真的很恭敬啊，但是印光大师还是反对，他还是反对啊。那反对的时候，这个就是要好好的处理。 我已经教你们怎么处理方式了，哦，你们不要一直把它寄到我这里来，拜托，啊，真的啊，我们这几分钟就要给大家五供了哈。那么不可以恶心坏佛像，不可以恶心坏了大藏经，不可以起恶心毁谤僧宝，坏了佛法身，就像坏了树木的根，这棵树是没有办法成长的。诸位，坏佛坏法坏身，整个佛教就直接宣布死亡。没有三宝，这个时间这个世间就昏天暗地啊，就没有宇宙当中就没有真理啊，就没有真理啊。啊，那么我们呢，修行人呢，总是要修一些福报。诸位，见性大悟之人是众生的良田，一失心分别修行的人是众生的劣田，这是指出家人啊。邪知邪见坏佛正见是恶田。诸位，佛陀告诉我们，连布施都要用智慧。再讲一遍，见性大悟之人呢，这圣者是众生的良田，也就是说，同样种下这个供养，这个种下这个种子，这是良田，这开花结果。比如说佛陀，所以在座诸位，你我们初一十五有一年，我们家里如果有供佛像，不要忘记了，就是说啊，佛也不吃这个，也不可以这样。我们家里有佛像，就应当买一些水果啊、鲜花，表示我们要求福啊。心中有佛啊，对，初一啊、十五啊，记得哎买水果啊、鲜花呀、啊、水呀、啊，要来供佛。因为佛是见性大悟之人呢、啊，是众生的良田呐、啊，是不是啊？佛虽然离我们远去啊，可是他的法身永存啊，他的智慧法身永远存在啊。因此啊，我们要如此的修福啊。初一十五啊，或者是佛菩萨圣诞啊，买水果啊，供花。如果实在是没有钱也没关系啊，用三杯水啊，送三杯水，说啊，师父啊，啊，我连那三杯水都没有，那怎么办？我说你骗谁啊，你每天都要喝水，你连三杯水都没，矿泉水没有啊，啊，对不对？那你不要喝，给佛喝，你知道。连那三杯水都没有，这开什么玩笑？哎，要用三杯水啊，好好的在佛前念佛，知道吧？因为见性大悟啊，是众生的良田，我们要常常礼佛拜佛修福。那么祖师大德啊，有大修行见性，我们也应当恭敬供养啊。第二点，意识分别心修行是众生的劣田，虽然出家，可是不见性。啊，虽然修行，可是某一个角度，他还是很执着。可是他还现出家相，还是众生的福田，只是种下去，他将来的善果还没有那么强大。啊，如果说今天佛在世，大家抢着要供养啊，你不得了啊，一粒种子万粒收啊。可是佛不在世，佛不在世呢，啊，找大修行人供养，找僧团供养啊，再来。如果是邪知邪见伪造沙门坏佛的正见，诸位，这个不行，这个不能供养啊。佛陀说，包括布施通通要用智慧抉择。有的人讲说真布施不怕假和尚，错了，你搞错了，真布施才要怕假和尚，真布施要怕假和尚啊。什么是佛？极灭的心是佛，就是佛的心。极灭娑婆若海，极灭的心就是佛的心，佛的心就是一心，一心就是如来藏心。所以守本真心是第一修行第一要法，离一切语言文字，清净自心是离语言文字相。诸位，禅宗有句话很重要，解福从心，无关于处。哦，一针见血。解就是解脱，解就是解脱，福就是束缚，解脱也是心，束缚也是那颗心，解脱是智慧心，束缚是无明心，但是同时一颗心。 会用自智慧心，不会用自无明心，叫做借福从心，无关一处，跟其他地方都没有关，无关一处。但是我们现在的人大部分都是一人不依法，比如说啊啊，这个法师啊啊，貌相啊，长得比较庄严啊，人又高大，啊，读到博士啊，他讲啊法好不好都其次啊，我来我就喜欢看到哦，我们这个博士的法师啊，就长得帅啊，又高啊，又庄严，啊，他讲的法到底对不对？那是其次了。所以现在这个末法这个时代啊，我看到的依人不依法的比较多，依法不依人的比较少。大部分的人都看着假象的东西，你说他的身体很健康啊，啊，貌相庄严，或者是啊，学识渊博啊，哎，他讲的话到底对不对？有没有依法想？哎，不管了。所以在座诸位，你亲近哪个法师不管，你亲近哪个道场，师父，没有意见，是吧？但是记得，你要用正知正见。我们是走在解脱的路上，不是讲感情啊。对就对，不对就是不对。你要是亲近的那个上人讲的法不对，诸位你赶快走啊，不是开玩笑的，不符合佛陀的正道，没有正知也没有正见，你看也没有正知正见，就是不能让你解脱啊，你跟你一辈子也很惨啊啊。所以啊，我们呢要用智慧抉择善知识，自己冷静啊。检视师父也是一样，我今天慧立法师上台讲的，我讲的符不符合佛陀的本意，有没有符合祖师的本意，你们可以检验师父啊。讲的不对你们一样要离开啊，你在这里做什么？我讲的都不对你在这里做什么？对，师父来这里是要让大家解脱的啊。好，最后一句，万法总归生灭，毕竟空寂啊。这个世间每一个人都到最后都要毁灭，世间没有东西可以执着啊，执着也没有用啊。所以在这里要幸福要快乐，什么叫做 Happy 牛意啊，快乐的牛年 ，Happy 牛 year 哦，不是 Happy New Year 哦 ，Happy 牛 year 啊，意思就是说，你怎么样过着快乐的牛年呢？把坚固的执着彻底的放下，不要说，哎呀，我是读到什么博士啊，我就是我家还有几千万，那个没有用的，哦。你家那个财产呢，啊，所有的财产几百亿，不过我慧立法师讲一句话，你几百亿的你不能解脱啊，有什么用？我这一句话抵得过你全家的财产，我告诉你，哎，给我鼓掌一下啊！哎，好，我们呢，耽搁大家啊，那十分钟的时间啊，跟大家抱歉。我们接着，诸位不要离开啊！我们呢，第三天结束以后，再留一点点时间给师父啊，来跟大家讲讲法。农历年嘛，是不是啊？啊！ 大众一起至诚恳切向师父顶礼三拜，拜。 啊，礼佛一拜， 阿弥陀佛。 各位请就坐，问讯。 问讯。 坐下来。一寡老菩萨啦，讲建议师父，讲都爱讲台语啊，讲讲国语哦，因拢听无啊。伫只各家老菩萨吼。真抱歉，抱歉的意思就是讲，因为啊，咱这个台语也是区域性、区域性的语言。那么咱即马呢，这个国语呢是要流通全世界，啊，全世界呢，这个华人世界吼，有过了十亿，所以不得不讲国语。啊，所以对这老菩萨啦，真歹势安尼吼。啊，但是要坐迄个所在是完了，有一挂现金啦吼。哎呀，这唔是讲歹代志啦，嘛是好代志吼。那所以讲，这个老菩萨真对大家 不好意思哈、哦，所以我等一下啦，这老婆说一个发50块的消费券，给恁摕回去开哈，哎、哦，无50的，所以我会使讲安尼，啊，就无法度啦哈、哦，所以这爱讲国语的就对哈、哦，好。各位尊敬的法师啊，各位护法居士大德啊，大家阿弥陀佛。首先呢，恭喜大家能够这三天呢、啊、这样坚持的拜佛，来讲堂啊消灾点灯八度啊，布施护持正法的道场，诸位呢所作所为，诸佛赞叹，诸佛欢喜。佛教是咱们出家在家两股力量所形成的，缺一不可。所以正法要重现，佛法要传递，不只是靠出家人，也必须要靠在家居士啊。那么这三天各位都非常的坚持，那么我们要感谢的人实在是很多。我们来感谢法官呢、法务师、协龙师，还有以及大众的法师为我们领众，我们跟他鼓励一下啊。还有我们要感谢的，就是柯慧敏师姐啊，还有啊蔡佩纯等等这些啊无怨无悔的这些义工，过年呢大家出去玩了，他们还站在电梯的门口啊。师父的心呢非常的感动，感谢柯师姐、蔡佩纯师姐。那么这几天呢，我有去外面呢调查，跟他走一走。第一天大概1100个人吃饭，第二天大概有900到1000个人吃饭，那么今天又很多人吃饭啊。那么就师父呢就去调查一下，看看他们吃的怎么样，有没有什么问题，如果需要的话那么我们再改进。结果调查起来呢，大家都说文殊讲到的菜很好吃啊！谢谢厨房啊，谢谢行堂，感谢行堂，感谢厨房啊！大家团结合作，我听起来也非常的高兴啊！讲堂的素菜啊，大家吃的习惯了、啊，诸佛也欢喜，我也觉得说与有荣焉，非常有成就感。就怕大家啊。吃不习惯啊，如果吃不习惯，爸爸买给你啊，买更好的东西来供养大家。不过问起来调查起来，大家都说文殊讲到的素菜非常好吃，好不好吃啊？啊，很好。那么今天呢是三千佛的圆满日啊，拜佛，那么这个是硬功夫。禅修呢是定的功夫，听经闻法是慧的功夫，智慧的慧，大彻大悟明心见性是真功夫，真的假不了，假的也真不了啊！是这个拜佛需要一点体力，但是你把没有把这个心呢调成真柔软心的话，仍然离佛太遥远了。诸位，你的梵呗唱得很好啊，大家也非常的整齐的唱诵，这个师父在这里赞叹。但是如果我们对佛的心性不能了悟，诸位，我们仍然是佛门的门外汉呢、啊，佛法的门外还没有入门，还没有入门。所以这个三千佛这个需要一点体力，这个叫做硬功夫。要最重要的要调心，柔软心、慈悲心、智慧心、平等心，要调整这个啊。那么禅修是定的功夫，听经闻法是慧的功夫，智慧。那么大彻大悟啊，明心见性，这个是真枪实弹的东西，他这个要真功夫，不能冒牌。全世界什么都可以冒牌，什么都可以模仿，只有这个开悟见性没有办法冒牌，没有就是没有的，开口就马上就知道。那么再来，我们昨天啊拜了一天，前天 我们讲的稍微再恢复一下记忆。前天我们讲的说求佛施佛，求法施法，求生施生，求大涅槃得生死业，不造生死业即得大涅槃。诸位能体会这句话的道理吗？求佛施佛，因为我们本性本来就具足，没有能求的妄想心，也没有所求的这些妄境界，因为缘起本来就是如幻的东西，不实在的东西。我们今天为什么要学佛？就是生命要自己做主，要过着快乐，真正的快乐，真正的幸福的日子，我们今天才需要学佛。也不知道我们这么辛苦要做什么，大家穿得漂漂亮亮的，对不对？玩啊，一切众生过农历年都是这样子，放放鞭炮啊，舞龙啊，舞狮啊，贴一个喜字啊，然后啊发个红包啊，小朋友高兴啊，大人也欢喜。好，这真的快乐吗？也真正的是幸福吗？冷静一下，冷静一下。哦，快乐很快它就会变了，幸福很快就会消失了。啊，比如说你今天你在文殊讲堂这样拜三千佛，这今年过去，明年过去，你慢慢的成长，那十年后、二十年后，你会发现你已经老化了。我们能够维持多久？所以这个生死无常啊，速度啊是非常快的，一刹那之间就十年，再刹那之间就二十年，再一刹那之间呢，就你就会听到说，哎，哪一个人往生了？这个人往生了，那个人往生了。然后最近我听到了慧本法师往生了，也听说慧本法师是重感冒啊，才一个礼拜哦，我听人家讲的啦，这个需要求证一下哦。你的居士跟我讲，这一个礼拜，紧急状况，一个礼拜重感冒来不及救，才一个礼拜而已啊。啊，因为他建那个道场啊，可能很辛苦啊。普妙长老啊，最近的往生呢，好像说是89岁啊。啊，那我们跟我们比较缘分比较深厚一点的是达音长老啊，大和尚啊，也可能很操劳，好像说才68还是69岁啊，也在前天呢、啊、是心肌梗塞啊，本来可能有高血压，那么像。师父也有高血压，你就我们这个也是遗传的啊。属马他本身也是高血压啊，我也是高血压遗传的。在前几天寒冷的时候，我就跟他量血压，都是160、170、160，也是有吃降血压的药啊。但是那个天气越冷的时候，那个血压就是收缩要舒张压就是不好控制。哎，所以有的信徒碰到师父就说啊，师父啊，你这个楞严经你好久都没有开课，你什么时候开课？我说啊，人都有没事也个开什么课？就答应法师过来，我是要给我几年能安呢？哎，我是想多活几年，也不要这样子啊、哦，不要这样急，是不是啊？我自知时节因缘，时间到我当然就会开课，对不对？160、170的人都快崩溃了，对不对？开什么课啊？要送进灵堂助念了、哦，这个需要一点时间，诸位不要急啊，不要急，慢慢来，慢慢来，是不是啊？啊，我多活在这个世间，至少里面大年初一来，至少还可以看到师父嘛。是不是还可以看得到师父嘛？我若往生的时候，你们来这里的话啊，长老不在了，素菜虽然好吃啊，可是啊，会很难过的，因为长老已经不在世了，是不是？所以啊，让我多活几年不是坏事。没安尼给碰到师父就一直问这个楞严经的事情，不用急，知道吧？哈，哎，佛陀常讲。我讲经说法，自知时节因缘呐、啊，啊，因为佛在世的时候啊，有的徒弟啊一直催促啊佛陀啊，啊要讲经说法，因为佛啊有时候啊休息了一阵子都没有说法， 徒弟啊，催促佛陀啊讲经说法，然后世尊就跟他讲说：“我说法自知时节因缘呐、啊，哎，他知道自己什么时候该讲经，什么时候该说法，不要一直催啊，啊，催也是一郎，小人，哎，啊、哦，慢慢来哈，好。”再来，我们说求佛施佛，求法施法。为什么求法施法呢？啊，因为般若就是法，每一个人都有具足般若的智慧啊，所以他没有能求跟所求。今天就是恢复心灵究竟解脱的原态，就是我们要学佛。众生太迷茫了，他没智慧。我看那个新闻报道啊，因为出家人要掌握时代的脉动，是指弘法者啊。我这个弘法要了解时代的脉动，到底这个变迁什么？我看到啊，那新闻报道一个女众啊，她买了个名牌啊包包，30几卡，大的小的这样子。她说啊，名牌啊可以保值啊，将来可以卖啊，这是她的讲法了啊。你想想看，名牌的包包需要买到30几卡吗？那个咖，抱歉，国语我不会讲。真的，如果人没有佛法，他就会一直想要拥有什么，而不知道万法本空，本来你就不可能拥有什么。我们来到这个世间，拥有它是错觉，失去它也是错觉，因为我们已经习惯于这样的执着的方式、意识形态的方式过日子，我们已经习惯了。突然放下这个意识形态，我们过不了日子，不晓得要依靠什么，不晓得要依靠什么。佛弟子也是一样，学佛5年了10年了啊，也是一样。哎，看到电视的政论的节目，哇，像发狂一样的。学习佛道的人没有这样感性的东西，没有的啊，如如不动，不取一相啊，啊，这个无关于佛法的事情啊，不关于自己的生死的，天天看一看就行，知道就可以。求生是生，什么叫做生？和和的那一颗解脱的心就是生。所以这个生团呢、啊，最忌讳的就是斗乱。生团它最忌讳的就是斗乱，也看不顺眼啊，这个就是失去和和的意义啊。所以求佛施佛。求法施法，求生施生，啊，求出家人，这个生就是和合，和合本来就是具足平等的心性，啊，三宝自性本质具足，佛法生本质具足，不需要求，放下就是，啊，也没有放下这个名词，放下是对凡夫讲的，大悟的哪有东西可以放下，啊，再来。求大涅槃即得生死业，为什么求大涅槃即得生死业？为什么大不涅槃是正量的真实境，它不是语言。如果说我求大涅槃有求，那么就有失，这个不是本性啊。说佛入于大涅槃，佛陀说说此话即是谤佛，佛从来没有入涅槃，没有涅槃佛，也没有佛涅槃。法本来不是不生，本来就没有，本来就不灭。佛从来就不生，佛从来就不灭，没有东西可以涅槃，也没有东西佛入涅槃，也没有东西可以出涅槃。若有入，有住，有出，就不是本来的东西。啊，亘古以来清净自性本质其然，无有生灭增减的东西，没有入涅槃，没有出涅槃，也没有中间的那个涅槃相。通通没有，是为了度众生，所以设立的一个名相。诸位不要死在名相之下啊！所以求大涅槃即得生死业，大涅槃不可求，悟即得，不悟不得。悟了以后，突然超越世间、出世间一切表象的东西。原来啊，法上应舍，何况非法？诸佛所讲的法，你都要放下，何况不能让你入到的那个啊？这个假象或者是妄法。 禅宗讲大悟之人不见法不见身不见心心的明智身等虚空法同梦幻无得无证当下解脱入无为国等同诸佛。简单解释一下说大悟之人真的明心见性的人不见法。为什么法上因是何况非法一切法都是语言文字的东西法绝对不在经典呢、啊。所以人家去广清老和尚的房间说啊，师父你怎么一本经典都没有广清老和尚跟他讲法在这里意思就是要用心去体悟那个法那就绝对不是在那课本里面课本哪里有法呢课本是语言文字可是不得已怕佛法散失掉所以不得已才用语言文字那落入语言文字那就不是佛法了所以释迦牟尼佛说我说法49年没有说过一个字就是在指心性离语言相离文字相离心意识相毕竟不可得所以大悟之人不见法他没有任何东西因为法法本空法法不相道也不见身也为什么四大本空五蕴本来就没有我所以什么叫做照见五蕴皆空色即是空受想行识即是空为什么讲色即是空色即是空空就是佛性色就是佛性的展现所以真正的悟道的人他的心性流落在一切缘起法里面即生灭即的不生不灭的无为法也没有所谓有为跟无为刹那即见永恒永恒就是刹那平等不二也平等不二因此我们要了解不见法你不见身身地水火风所构成的四大本来就空无印色受想行识本来就是不可得一切法智者了之一切法本来就无我这无我里面当下就是佛性所以佛法讲否定的时候凡所有相即是假相讲肯定的时候层层都是真心每一个颗粒微尘都是真心的影现一切法全部都是真当他破除无明烦恼破除执着破除分别的时候完全都是真心展现的层层尽是真没有一法不是真心这个是站在肯定的角度站在否定的角度是凡所有相不可得站在本体界的角度凡所有相都是本体界的展现都是清净心的影现没有一法不是真实因此只有学佛他的生命才会过得很有意义才会很有意义为什么因为他才真正的了解到真正的自我真正真实的自我生命就充满着智慧充满着慈悲能自利利他能提升自我你不被假象所迷惑不会一直拼着老命一直追求外境的东西外境你追求不完这部车完了完了另外一部车就玩几十部车啊，这套衣服再看完再穿另外一套衣服这鞋子再买马克思夫人说有3000多双鞋子这怎么穿得完这里因为不学佛他就是一定用这个来支持他的生命殊不知道有一天他的生命会结束这些都是带不走的东西所以啊，有时候冷静一下踩一下刹车是对大家有帮忙的是大悟之人不见法也不见身因为色身本来就是四大假合的也不见心这心是指执着心分别心和颠倒的心我们这里的心是指意识心大悟之人心里明智一切万法所有的语言都是观念所形成的不是大悟之人从自信里面流露出来的所以有的讲你底下听经闻法有的越听他就越执着为什么因为师父没有开悟他一讲经就又死在那个语言文字的观念里面跳进那个坑洞里面所以我告诉大家讲经不一定有功德看你怎么讲你要是把大众无量无边的众生带进佛的自见让他进入涅槃解脱的境界你这个讲经就功德无量 啊，如果你这个讲经说法你变成个人主义英雄主义造神运动，造神就是把自己雕塑成一个神圣，这个就是一人不依法，而这个末法时期就特别的多。刚供给人提个价，他一讲啊，我就是什么佛菩萨再来，我是文殊师利菩萨，要不然就是他徒弟出来外面赞叹，那我是上人是文殊师利菩萨的观世音菩萨啊，然后我是上人是普贤菩萨，你们要恭敬供养。这个佛都讲着，这犯大妄一戒都不知道，我称这种人叫做地狱敢死队，什么妄语都敢讲。人家说啊，慧立法师你是什么人？我说我是平凡人，我做平凡的事情。你是什么人？我说就再来轮回的人了，就是这样平凡的人。现在的末法这个时代，一切众生呢没有名眼，连一个最基本上的证件都很难，因为佛入涅盘已经离我们2500多年了，太难找到一个真正的大善之士，把佛的心讲到深入到精髓的地方，没有。你讲一讲，大部分都是介绍方身，讲讲因果啊，吃吃素啊，念念佛，拜拜佛，所有的法会，大乘佛教就是这样子。大乘佛教的致命伤就是善巧方便太多，体会不出佛味，这个是大乘佛教的致命伤。哪里都在法会，这个法会不是不好，你一定要把这个善巧方便的法会引入佛教的真实意，让他了解佛的真正的心性是什么，要不然拜佛拜了好几年都不晓得在拜什么。这个就是我们大乘佛教的悲哀，也是大乘佛教的殊胜，也就是善巧方便很多法会啊，拜山啊，很多很多很多的法会热闹一下。诸位，佛教不是人都搞热闹的，佛教佛法是要真实受用，叫做佛法。你今天你在来这个活动，不管你是参加什么活动，这两个钟头我是不是真正的有开智慧，我的烦恼是不是真正的减少，这个法会就很有意义啊！啊，大家来集合一下啊，吃吃饭啊，吃吃好不好吃？好吃啊，回去啊，你是在从啥？你是在播音上？佛教佛法要真实的受用，才是真正的正法啊！身等虚空，心离名字，这个身内四大，外四大平等。身等虚空，法同梦幻，一切法如梦幻泡影，如露亦如电，应作如是观。因为刹生刹那灭，毫无自性，缘起缘灭。简单讲，万法都是败坏之相。如果你肯面对自己，你就有办法超越自己；如果不肯面对自己，你就永远被假象所束缚。佛法它是真枪实弹的授益，是真正可以救人类、救世间的，就是佛教，就是佛法。啊，法同梦幻呢、啊？如果了一切、啊、生老病死如同梦幻了、啊，无得无证，当下解脱。那怎么叫做无得无证呢？因为本来就无所得，悟无所得即入佛心处，悟无所证即入佛心处，当下就解脱啊！即入无为国，等同诸佛。凡圣等法皆如梦幻，无修无不修，无佛无不佛啊！只要你落入观念，说我在修习圣道，诸位这一念就是错。圣道不必修啊，那师父呢，我就不要修了，不修就是愚痴，那我就修，修就错，修成即幻，修成即幻啊！法不属修，亦无见次，佛法它不是用修。诸位，有的人呢学佛以后把自己搞得不像人，像神经病，不吃不喝，不吃不喝不睡觉，弄得这个神经啊自己快崩溃了。佛有这样教你吗？这弄错了，你要正常吃，要正常睡，知道吗？哎，要正常穿，食衣住行完全一样， 佛法不是要把你训练一个很变成很奇怪的人，佛法是要把我们训练变成一个很解脱的人，这个才是佛法。佛法有的人呢，就是把自己训练变成一个很奇怪而且像神经一样的，为什么不吃啊，也不喝水啊，啊，不喝水，说是修苦恨，晚上也不睡觉，不是什么起来诵经，啊，睡觉不睡觉，你起来诵经，看起来是很精进，可是一个人的能力，他这个精神状况不睡觉，他就精神不济啊，他就第二天他就没有体力啊，对不对？一下子没有办法像圣人一样正得无声，你必须按部就班来，啊，诸位。将凡落入凡的观念，将圣落入圣的观念，在佛的心中，凡圣等法皆如梦幻，不可以安排安插一个圣的这个观念。所以在《金刚经》里面讲，证出果不能讲我证的须陀洹，证恶果不能讲我是斯陀洹，证三果不能讲我是阿那含，证四果不能说我是阿罗汉。这《金刚经》就讲得很清楚了，证出果、恶果、三果、四果。都不能讲我自己正果，这个末法他就是很悲哀。为什么悲哀？因为凡夫俗子初学佛法，本身他就没有能力分辨，所以何大也能提起价，干事也能提起价，是哦，一直打妄语，一直打妄语。这啊，我上人有什么神通啊？可以看到你的前世啊、因果啊，你要拿多少钱来呀、啊？对不对啊？这个女孩子啊，你要跟我双修啊，才能成就。他就是，哎，也有这样子的，是啊。你要成就，要跟上人双修啊？怎么样？证出果阿罗汉，我可以给你证出果阿罗汉，我可以给你证恶果阿罗汉，我可以给你证三果阿罗汉，我可以给你证四果阿罗汉。那只要双修，这个事情，这就是有个信徒，我们不能讲，不是台湾，我们不能讲他哪里呀、啊。他在讲起来的时候也很难过，然后我们不晓得怎么办了，不知道怎么办去救他。错误的知见呢，走入错误的路线，很感慨，你没办法，也很无奈啊。这个时代就是这样子啊。真正佛法凡圣等法皆如梦幻，同时不能着出国、二国、三国、四国，也不能着信住形象地，无所谓修，也无所谓不修。如果你讲修，修成即幻。你讲不修，不修就一致凡夫，他就是不修行啊。所以这个佛的境界进入就是不可思议的境界。你讲修的不对，你修不是违法了，他是有违法，有违法才讲修行吗？对不对？你讲不修，不修不对，不修行一致啊，你就放着不一致啊，不求上进，不求智慧，你就永远卡在那个地方啊，一辈子都做凡夫啊。所以你讲佛法它就是这么高深，你讲修行不对，你讲不修行也不对。你讲修行哪有东西可以修？比如说虚空，比如说墙壁，这个墙壁有墙壁你才说我粉刷粉刷啊，心性如虚空，心性如虚空你怎么粉刷？墙壁可以让你粉刷，虚空你怎么粉刷？你有油漆，有油漆有什么用？油漆是漆墙壁的，能油漆可以漆虚空吗？你听过有人拿油漆的漆虚空吗？虚空有需要你的油漆吗？对不对啊？所以修行如果说可以修，就像这个墙壁破了一个洞，修补一下，我们用油漆把它漆漆，而漆了以后，久了以后会怎么样？会败坏。所以道讲修，修成即幻。你讲修行，讲这个道，讲修行，有修行的东西它就会败坏。道不属修，亦无见次。道是靠悟的，不是拼了老命了，晚上不睡觉，起来诵经念佛。该睡觉的不睡觉，他老公说你笑哎，对不对？该休息就休息嘛，对不对？ 所以有一些老公对我很不满，就是我的老婆啊，自从跟到慧立法师啊，精神像神经病一样的。我刚好安尼跟恁讲，为什么你要让你的老公误会我呢？对不对？她去的时候，她老公的相片不摆起来，她就把师父的相片摆得好大，好大，哎，然后她老公讲她几句，她就你点点，你点点静静的，是不是啊？你要静静的，哎，然后就哦，看着师父的相片，一边看边欣赏边念佛，哎，她就这样子啊。哎，有一个人告诉我说：“哎，师傅，你也有粉丝啊？”我说：“啊，真的，我不知道呢，这么平凡的呢，也有粉丝 ，FANS， 哎呀，真不可思议啊！”哎，她在看书的下面看她的老公吃醋，你看我严重？这不是台湾的，然后她每天看了书下面念阿弥陀阿弥陀，看到她老公的，是啊是啊，你心目中只有慧立法师的，我这个老公算什么？我出去好了。就出去了，我本来没有这样教他的，可是他就弄错方向了，应该摆佛像嘛，对不对？我那个相片弄小张的，留下慢慢的看就行了，就搞得我们那么一个大张啊，就是他老公都吃醋了，这样不好啊，这样不好。所以佛法无修也无不修，你不修就是愚痴，修的话修成即幻，所以你像虚空，我们的心性等同虚空，没有东西可以修的，悟即得，不悟不得，只用体悟的东西啊，无佛不佛，佛是一个名词，觉性就是佛，大智慧的人就是佛，大解脱的人那颗心就是佛，平等心就是佛，无所住那颗心就是佛，无所谓佛，性相一如，体用不二，没有所谓佛或者是不佛，这些都是名词，这些都是名词啊！诸位，你不要把佛变成概念化，佛是超越一切表象的那一个大智慧的心，就是佛，不拘任何的时间，不拘任何的空间，六根门头纵横自在，没有过去，没有现在，没有未来，回归当下这一念刹那，犹如虚空，等同法界。量作杀戒平等不二，一切心佛众生三无差别，全回归一念当下体相用具足，这个就是佛。诸位不要死在名相上，也不可以死在语言上，解脱是正量的真实境，不是语言可以表达的，但是为了善巧方便你不说还是不行。般若空观万法一如，当我们用大智慧照啊观照的时候，我们会发现法法本空，你会发现花非花，花本空，树那棵树，树也是空，为什么？你这树砍下来放火一烧就没有了，那一座山呢、啊、只是一些土堆而已啊，石头啊跟土堆构成的时候，你眼看那是一座山，山影像在我们脑海里面，哦，那就是一座山，山没有真正的山相啊，山可以移走的，树没有真正的树相，也就是没有永恒相。简单讲，就因为这个世间没有永恒，因为这个世间是无常，所以它不圆满。当我们开采了我们的清净自信以后，我们的生命就完全的圆满。所以为什么要参禅要悟道，就是要迈向生命的圆满。为什么要学佛，就是要使我们的生命更加的圆满，而所过的日子是真正的快乐，是真正的幸福，不是像世间人追求着如梦幻般不实在的东西。世间人很苦的，苦不堪言的啊。有一个男孩子啊，这个女孩子啊，啊，一对男女啊谈恋爱啊，这女孩子要跟他分手，这男孩子就叫出来谈判，谈不拢了，砍他三十几刀。今天如果这样有邪佛的话，这种不幸的事情他就会一直减少，一直减少，因为他知道啊， 有缘嘛就成为夫妻，没有缘嘛就可以做朋友。人爱不到为什么要把他杀死呢？留给别人生几个孩子不是很好吗？对不对？哎，真的是这样子啊。所以说啊，我们呢了解万法一如的时候，般若的空慧一关照，哦，一切的这个执着都没有任何的意义。大悟之人真妄无别，身佛不二，能所皆明，心境双忘，是真也不立一个真，妄心本空啊，真心也不立，就是这个叫做啊，真正的进入绝对的如来啊，常乐我净的境界啊。什么是如来的境界？妄体会妄心本空，哎，绝对不可以立一个真心，立一个真心就是知见立知啊，妄心本空，如是体会法受益就好，仅此一次。进入绝对的智慧，绝对的平等，绝对的自在，这个时候不可以立一个真，若立一个真，这个真就是妄，所以不可以头上安头，法受益仅止于此，内心相应就好，不可以再动一个念头对法上的执着，是真妄无别，身佛不二，我们色身啊，这个就是佛。为什么即以无印身就是佛身？诸位，五蕴当体即空，就是如来藏性，就是佛，因此佛也不可以离开当下，因此这个生命是非常珍惜的啊！我们世间人呢，动不动碰到了金融风暴以后就带几个孩子去自杀，我看了这个新闻报道内心非常的难过。诸位，当你要自杀的那一刹那，你暂且踩刹车，你就有一年你活不下去，我可以理解你很辛苦，你一直想自杀，但是这个自杀一次啊，要重复的轮回好几次，因为八四天中国种下这个自杀的种子是很可怕的。当你要自杀的时候踩刹车，我愿意把我的生命贡献给佛陀，我愿意把我的生命贡献给众生，我愿意把我的生命贡献给人类，这个不是更好吗？也许你真的活得很苦很苦，诸位，不懂得牺牲奉献就会活得很苦。有的人讲说，师父你讲的是个理想，这个人前几天看到啊，一个人卡债负债20万，20万呢、啊、不是很多、啊、20万呢、啊、带着儿女去死啊，负的卡债啊才20万呢、啊、全家去烧炭自杀去死啊，真的。说师父啊，你讲的是理想啊，真正缺钱的人就逼上梁山的时候不得不死啊。我就说、哦、那就是业咯，没办法了。所以师父曾经一直讲说，生存是非常残酷的，要活下来实在是很不容易的，诸位真的要珍惜我们这一条命，记得要为众生活，要为佛教而活，要为佛陀而活，为人类而活，为这个世界尽一点心力。人类人一出生他不像纸张可以回收，人一死亡就另外一个生命啊，这个纸张啊用完了可以回收的，人没有办法，那你一跳楼自杀啊，对不对？烧炭自杀就不能再来的。诸位，我们一定要珍惜这个非常可贵的佛身，因为我们自性就是佛，今生今世好好的用功就是佛啊。所以身佛是不二的，能所皆明呢、啊？能圆的心啊，所圆的境，主观的意识心，客观的外在的环境，其实本来就不可得啊，心境双亡。底下佛不拜佛，佛不念佛，佛也不绕佛。讲到这个时候大家会吓一跳，我念了三天三夜的这个三千佛，拜了三千佛啊，你师父竟然讲佛不拜佛。哎，是的，佛不拜佛，佛不念佛，佛也不绕佛，这个是指自性本质具足啊。这诸位说，哦，那我们就回去咯啊。不不， 没有大悟，你还是要好好的拜佛啊。一个女居士啊，手双脚发抖了，她就跟我讲了啊，就是哦，师父啊，哦，那有点年岁了，师父啊，我的拜佛完了，上去哇，去上个厕所啊，皮皮喘。我说哦，有喘就有救啊，无喘人就是无拜，你才袂喘。哪有拜三天的时候这个脚不会酸？一定会的，一定会的。我告诉你，你们这个不厉害的。我以前呢、啊、去这个台中啊，圣印长老那边的、啊、万佛寺啊打佛七，这我多用功啊，我趴下来的时候啊，那个佛号都不断啊，就是虚空当中有人在念佛，你知道吗？那个是多精进啊，那个主攻上人啊，主七的，那每天的九支香从凌晨两三点我就起来拜。早课一天的到晚上中间呢、啊、还要拜一千拜啊啊，我不是，我就拜两千拜，就一直拜。因为那时候年轻啊，就是本钱啊。严重到什么程度啊，你们那个拜佛啊跟我不能比了。我那个时候去厕所一蹲下来啊，爬不起来。嗯，你那时候不是念阿弥陀是念阿弥陀佛，怎么会这么痛到极点呢？我都爬不起来啊！那时候啊，就双手啊，双脚都没有力量，那双手这样掰，你知道吗？腿站不起来，裤子浪尾开，发抖。哦，真的，在那边呢、啊，停顿了很久。出来的时候，那走楼梯哈、啊。那个走楼梯啊，完全没办法走，就是会发抖，发抖，是吧？哪有这么好的讲堂呢？还有电梯，本来我这个电梯要打掉的，让你们，是不是啊？这不过同情那些老菩萨了，因为我也会老了，是啊，真的。所以这个脚的发抖，正常训练一下，就是训练不够，所以没有关系哈。我多多训练，多多拜佛，这是好事儿啊。不会发抖的等于要拜回传，要用功。佛不拜佛，意思就是说觉性就是佛啊，没有能拜也没有所拜，自性就是佛。佛不念佛，因为没有能念，既没有能念也没有所念。我们借重这句阿弥陀佛是为了善巧方便摄受身心。佛不绕佛啊，佛不绕佛。有的人呢 不了解啊这个真理啊啊，就是闲着没事啊，就一直绕，一直绕，绕绕绕。就是哎，师父啊，那经典怎么绕佛三匝呢？哎，是的，是表恭敬，可是心法不是这样子。佛不绕佛，诸位若不明心，盲修瞎念，徒自疲劳，把自己搞得很疲劳，气不见道啊。诸位是用心力念力修行啊，还要加上体力了。体力很重要啊，没有体力就没有念力了啊。一个法师啊啊很辛苦了啊，他就说哎呀，我有慈悲力啊，啊有这个愿力啊，我有这个智慧力啊，想要利益众生啊啊。我也是说啊，法师啊，你这个身体不好，如果没有体力的话啊，就什么力都没有用啊。没有体力慈悲力有什么用？没有体力智慧力有什么用？对不对啊？我如果在五楼吊点滴到上车到氧气面罩，没体力，你再大的慈悲力也没有用啊，再大的愿力也没有用啊。所以各位法师，各位护法居士大德，没有体力慈悲力用不上，智慧力用不上，愿力用不上，什么力通通用不上，就是要先有体力，先保命再谈佛法。修行修到一个很奇怪，半夜不睡觉，把自己搞得神经兮兮的啊，老婆也误会你啊，有时候男众也会这样子啊，或者老公也会误会你啊啊，这个罪过都怪师父。那这样不好的，我没有这样教你的啊，我也是正常吃正常睡，你看我这气色真的多好啊、哦、真的是不是啊。哎，正常吃啊，正常睡啊，正常起居，正常作息，知道吗？做一个正常的人，不要做一个很奇怪的人。 解脱是心的念力解脱啊，是不是啊？啊，如果佛法不懂，他就也希望用体力去修行，那么到最后就会半途而废，因为人的体力有限啊。人的体力有限，以前我们在大专佛学讲座呢，有一个交通大学的，日也修行，夜也修行。禅空跟他讲：“你不要这样子，是不是？”他回到家的时候，他也在修行，要先明理，要慢慢的明心，要懂道理，慢慢一步一步来走。那修行就像坐啊，走这个阶梯一样的楼梯一样，一步一步来啊。有的人坐电梯，那是不是根气比较利的人呢？顿悟根气比较利了。同样是到七楼，有的人坐电梯啊，有的人走楼梯啊，所以走楼梯是渐次性的，坐电梯就是类似顿悟的，要看根气啊。这个交大的同学就是修到最后生病，或什么送进去精神病院，我去看他了，送进精神病院了。佛有这样教你吗？所以在座诸位啊。啊，听了以后哇，好开心啊！那些懒惰的人回去一躺，孙悟空都在镜像困，来困啊，念佛都不必要了。啊，你讲了多真好啊，你下得意啊，等于不被用功哦。我的意思不是这样子，要拿捏的恰到好处，拿捏的恰到好处，知道吗？精进要拿捏恰到好处。吃一点苦，但是过量你无法承受，命神经病的，很可惜啊！啊，如果不明心，就盲修瞎练，徒自疲劳。无所得处，即是佛心处。啊，无所得，如同虚空，没有增，没有减，没有来，也没有去。诸位，尽管胸量放大，上苍会两倍福报奉还给你的。你一定要把你的胸量放大啊！无论是男孩女孩，胸部大没有用啊！你要胸量大，你说啊，我胸看真大，真大都不好啊，对不对？胸部大有什么用？要胸量大，胸量广大，犹如虚空。诸位，受一点委屈的时候，不需要一直辩解，人家冤枉你的时候，你也不需要解释。记得因果是最标准的审判官，他会还你公道的。啊，诸位，杀害一切众生的人，到最后一定被自己所伤，因为他的恶业造得太重了。所以有一点呢，你要跟师父学一学，这一辈子跟我学这个，就是口业绝对清净。口业绝对清净，有缘的人啊，相共论法义啊，啊，没有缘的人合掌令欢喜啊。我这辈子啊，这一点你要跟我学，我就是口业非常清净，绝对不去批评任何一个比丘，只要他是为法为众生，乃至说他是很平凡的一个老实修行的，我们都要赞叹，都要赞叹。我们绝对不去攻击批评任何一个道场，乃至于他的方式跟我不同，我们也是随喜赞叹。邪知邪见当然就不可以啊一概而论了，恶之见坏佛的正见，这个不能一概而论。所以师父赞叹一切比丘，师父赞叹一切道场，师父也赞叹八大宗派，南传北传藏传。所以这一点你要跟我学一学，真的。大悟之人离于世间生灭，犹如虚空化啊。真正悟道的人离一切生灭，见一切相，知道一切相本空，没有东西可以叫做放下。所以禅宗有一句话就是啊，有一个人就说，有一个居士看了这句话不懂，来问师父说：“请问师父，为什么我看到那句话说‘舍之亦舍，舍之又舍，以之于尽’？哎，为什么要舍？ 舍之以舍，那我们舍什么呢？我们本来就没有啊，啊舍什么呢？哎，我说那句是方便说，啊，舍之以舍，以至于尽，就是放下再放下，以至于尽，存在的你的智慧就显现。诸位，妄想放不下，烦恼放不下，欲望放不下，你那个本性的智慧是没有办法开启的，欲令自分呢、啊，人类的感情跟欲望，它会困住我们的理性跟智慧的，欲令自分，欲望会让一个人的智慧昏迷的、沉睡的，欲令自分呢、啊，啊，所以大悟之人离世间生灭犹如虚空，也就是说，虚空它没有东西可以舍。那么刚刚修行的时候，我们学习要放下，啊，要学习放下，慢慢一步一步来，啊。不，我们今天的讲堂啊，看了很多的小朋友来，我都很赞叹了、啊。真的，有时候我去看，哎，有的道场哇，那都是年岁很大的，结果来看这个讲堂啊，因为里面、啊、出去吃饭的时候啊，我都站在门口，啊，站在门口在看，在走出去的年轻人居多，哎。年轻人居多，我这样看，这样看，这样看，哎，看看你们有忘记什么事吗？啊，哎，就是要提起正念了、哦、啊，所以大智慧的人他就不着有无，不着有无啊，同时要懂得呢培育下一代，除了不着有不着无，还要懂得培育下一代，我们下一代很重要的，老一辈的人会死啊。所以有一个人年岁很大的啊，很大的一个女众，八十岁了，他说慧立法师、我这个八十岁啊、我来献个比丘尼像好不好？我说那就看个人咯，你八十岁你这样对佛教的贡献还是很有限的，因为你来日不多了，很快送进灵堂助念了啊，真的啊，是不是啊？所以这个还是善思而后行了。你要出家本来是一件好事啊、哦、不过八十岁才剃度是有一点晚了一点，是大智之人不着有无啊，而心一大悲，一切的缘起他都可以用悲心来处理来化解，用仇恨是不能化解仇恨的啊，一定要用慈悲心来化解一切的误会，一切法如幻，远离心意心意识啊，这是楞伽经讲的，一切法如幻啊，这楞伽经如耳焰，耳焰就像火焰呐、啊，火焰呐、啊，一切法如幻，一切法如耳焰，就像火焰一直燃烧，我们这个五蕴身呢、啊，就像火焰在燃烧，活得很辛苦。如果不懂得佛法，我们这一辈子从头到尾自始至终就是两个字，叫做煎熬。就师父我不感觉煎熬，那就是无知，没有智慧。所以这个学佛很是重要。一切无涅槃，无有涅槃佛，以无有佛涅槃，远离觉所觉。一切没有所谓的涅槃，涅槃本不生本不灭，涅槃不能把它变成一种意识形态的观念去理解，涅槃是解脱的真实境，所以叫做一切无涅槃呢、啊，啊，无有涅槃佛，也没有所谓进入涅槃的佛。所以《楞伽经》讲说：“若说佛入涅槃，即是谤佛啊！佛不生，佛不灭，哪有什么入涅槃？亦无有佛涅槃，也没有所谓佛入于涅槃。”远离以觉和所觉，觉远离能觉的意识心而所觉的境界。诸位，这讲起来的话，动静根结空灭，这楞严经讲就更深了。动静根结空灭，所以诸位，真正的禅法不是用念佛为本修因呢、啊。是用观世音菩萨的梵文文字性性成无上道，这才是本修因啊，本修因啊。所以禅学当下即是， 若论佛法，一切现成，当向即道，见处即真，不离本处，即得菩提。禅无追心处，禅无寻觅处，禅无转换处，之下就是见性，不二处。所以我们念佛啊，在《楞严经》里面讲，这不是禅法的，不是如来藏性的本修因，意思就是不是最殊胜的。最殊胜是观音菩萨的反闻文字性，用本性修行才能成为无上道啊！所以真正修禅的人，到了最后的人，也不会在心中按一句南无阿弥陀佛的，他们不是用这种方式修行的。这个在楞严经里面将来就会讲到哦，二十五圆通里面啊，就是观世音菩萨反闻文字性是最殊胜的，因为他用本性修行，直下无心便是道，不离本处即得菩提。再所以慢慢慢慢，诸位慢慢慢慢的学习，慢慢理解啊。今天呢，初学佛法的很多小朋友来的也不少啊，是远离断肠世间恒如梦，晚离远离断见，常见世间永远就像梦。所以在这个世间很多事情是不会有答案的，你们为什么会做夫妻没有答案，你们为什么会做兄弟也没有答案，你为什么会来到这个世间也没有答案啊！我一出生到现在为什么我是女人没有答案的，业力实之然也，没有什么答案的。这个世间你越追求答案越追求不到答案，放下就是，放下就是答案，放下答案就现前。你在这个世间的钻牛角尖呢，我为什么是女人呢，我为什么是男人呢啊，我今天为什么病苦病到这么严重呢，对不对？你自己去探讨前因后果，最后就是放下。这个世间是没有答案的，因为无明所构成的这个世间，业力实之然，业感缘起，缘起就是如幻。因此你想要追求答案吗？很简单，放下那一念就是答案啊！所以两个夫妻吵架啊，这种啊、哦，我为什么要跟你结婚，我为什么要讨到你，我为什么娶到你，两个人一直争吵一直争吵，争吵到最后没有答案，没有答案，最有最快的答案就是什么，就是放下。这个世间很多事情是没有答案的啊，所以不需要一直追求一直寻觅，认了就是你的，直截了当接受这个事实。对不可以改变的事实，你必须接受它，一定要去承受它。知一切法无我，烦恼即耳厌，心常清净无相而行大悲心，了悟一切法都不可得。我们烦恼就像火焰一样啊，了之如梦幻不实在，心常清净无相而行大悲，也就是所有的善事都不可以执着，弘法利身，虽度无量无边众生，亦无众生可度。若有若无有，是恶系距离，摩尼寂静观，是则远离身，是名为不取今世或世境。如果有若有若无，就是啊，你看到这个是缘起的有啊，若无啊，像是性空，哎。有和无都是两边啊，我们不着一个缘起，也不着一个性空啊，空性是直接正量解脱的真实境，不可以把它化作意识形态的理解啊，像性空当下就是没有任何的执着分别和颠倒，所以要这样理解性空这个两个字，当下体就显现，体相用本质，记住体大相大用大。若是无明的话，就体不可得，无明体不可得，如来藏性确实存在。所以若有若无有，你讲有或者讲无有，这两种有跟无有通通要放下啊。摩尼即净观，释迦摩尼就是入不二法门，当体即空，了悟人生宇宙尽是幻，无一法非幻，因为是幻不实在的，所以他不会执着， 啊，万法的真相是什么？万法的真相就是通通是假象。所以六祖讲那一句话，你要牢牢的背起来：万法无有真啊，离假一切真。万法没有一样是真的，你眼睛所看的，耳朵所听的，没有一样是真实的，因为通通是因缘生，通通是会毁灭的，包括讲堂也是会毁灭的，啊，只是因为暂时的因缘生，你来借重我们这个啊讲堂的因缘，大家聚一聚啊，弘扬佛法，所以讲经说法，实无法可说，听经闻法，亦无众生可闻。亦无法可闻，是摩尼极净观能所尽双亡，是则远离生，也远离生，也因为缘生，缘生就是无生。诸位，缘起跟缘生有什么不一样？缘生在讲刹那当下最短暂的这一念叫做缘生，强调现在。缘起是整个人生宇宙通观，缘起观就是性空，无一法。不是缘起，无一法，不是性空。那缘生在强调什么？缘生在强调刹那之间的缘起，叫做缘生。所以缘生跟缘起还是有一点差别啊。缘生就是当下的缘起，那缘起呢？哎，通人生跟宇宙，通通是缘起，无一法。不是缘起，而缘生呢，是指正在进行的缘起，所以这个是不太一样的，啊，究竟处其实也是如幻，啊，是指远离生，远离生就不需要灭，远离生就不需要灭，所以当你在很痛苦的时候，诸位，你就要好好的观想，也许你现在很痛苦，你的钱被盗了，你就告诉自己。钱是欠人的就还，早欠早还。你现内心不要一直是恨他。什么是佛？就是过着一种没有恨的日子，就是佛。过着一种完全没有恨的日子，就是佛。诸位，也许你正在谈恋爱，或者是说你的男朋友或者女朋友刚好离开了，你坐立难安，痛苦。今天刚好碰到这个佛法，你告诉自己，本来就没有男朋友，现在有也是因缘生，将来两个老的七十八十，就算你结婚七十八十就是这样了，没有邪佛，没有邪佛就很悲哀了，对不对？台湾有一对九十几岁的娶这个八十九岁的啊，结婚的时候哦。掀开来看，哇！因为为什么不是老娘，不是新娘？一翻开那个纱罩，哇！原来是老娘。为什么是老娘呢？哇！在这个满脸都是星星啊。那这个阿伯啊，也是满脸都是世界地图，在那地图上可以抬到看到台湾海峡，台湾可以看到这边中国大陆。嗯，真的连桃园机场都可以看得到，哇，这里桃园机场很严重的，是不是啊？啊，那他拜拜，哎，一拜天地，再拜高堂，高堂早就死了。啊，夫妻对拜，送进灵堂，准备祝念，因为两个加起来快200岁了。啊，你们在结婚呢？你们在那结婚，你也在？我们也不知道呢。所以我们就说，如果今生今世不邪佛，他就是这样子。你要依靠你的先生，你要依靠你的老婆。诸位，真的靠得住吗？真的靠得住吗？难，当然也有很好的夫妻哦，也很好的了，是不是？当然也有啊。好，就是说啊，你很爱啊，是不是啊？有的人讲说，哎呀，我下辈子愿意做，继续做你的老婆，我也下辈子愿意娶你，我愿意做你的老公，那就是，所以百千万劫，他就是这样子，一直卡住。是名为不取，今世后世境。所以诸位，佛法它是一个关键，就是执着的问题，执着的问题。佛法无其特事，但莫一向上住着即得。 佛法不是什么奇特的事情，只要不在向上执着，这个就是佛法。 来去坐立一切莫执，性自空离任应浮沉 啊，来也好，去也好，坐也好，站也好，立就是站，本来去坐立一切莫执，性自空离任应浮沉。意思说，来无来相，去无迹象，来是空相，去是空相，坐是空相，立是空相，即是空相，一切莫执，性自空离任应浮沉。意思就是这个世间没有东西让你执着啊，执着也没有用。凡所有相即是虚妄，世间为我所用非我所有，这个世间没有一样东西是你的，什么东西都是让你短暂用一下而已。你要牢牢记住这师父这句话，你今年呢、啊，如果是初学佛法进来文殊讲堂，你听这句话就够，足足给你的压岁钱，比钻石更重要。你要永远记住，世界上没有一种东西是你的，绝对没有，拥有是错觉，失去也是错觉，绝对不是你的。你今天躺下去的时候，在旁边助念什么东西，通通不是你的。一切众生早已自见，斗争不断，坏佛菩提，智障圣道。这个就是祖师大德苦口婆心这样劝告我们。所以一切众生早已自见，早已自见就是意识形态，就是说自己对，别人不对。早已自见，斗争坚固不断，坏佛的菩提，智障圣道。谁会障我们的圣道？就是我们自己。早已自见，什么叫做自见？就是啊，六祖讲的无端起自见啊，犹如太虚生闪电啊，我们莫名其妙的就起这个无名之见，莫名其妙的就起这个观念，执着的观念，把这个观念化作强烈的执着，变成自我生命的一部分。所以我们的生命就是活在一种痛苦的执着里面，变成一种惩罚。我们不了解生命，生命对我们来讲是一种惩罚。我们每天都在惩罚自己，改变别人不如改变自己。可是这句话要会善用啊！有个小女孩才六岁啊，有个小女孩才六岁，这个小女孩才六岁啊，她妈妈每天呢、啊、看慧律法师的 DVD 啊，放，这个小女孩在旁边也听了几句，哎。有一次啊，那个小女孩不乖啊，她妈妈要揍她，那个小女孩就哭了。师父讲的啊，改变别人不如改变自己，你为什么每次都要改变我呢？我这个小女孩才六岁而已，弄得她妈妈不晓得要打她还是不要打她。哎，这个真的呢，这个、小女孩才六岁而已呢。妈妈要打他，他就哭了。师父常常讲的，改变别人不如改变自己，你为什么偏偏要改变我呢？才六岁哦，你看，好可爱的小女孩哦。来的话，我给她消费券500，真是好啊，了不起啊，六岁就会讲这句话，真是了不起啊。这佛法、佛教啊，佛法有真实境啊，不能用模仿的。诸位，今天呢、啊，你听师父演讲啊，只是一种模仿，不是你们的解脱境界。有一次啊，有一个爸爸在学校不愉快，在学校不愉快，这个爸爸在学校不愉快，不愉快的时候回来啊，很不高兴了、啊，就躺着，双手啊，便这样子躺着。他老婆叫你不回应，他老婆正在厨房忙，他的儿子啊，在旁边。说爸爸爸爸你生病了吗？他说你不要吵。我爸爸你这么凶，我明天不去上班。哦，他爸爸在教书，妈妈也在学校教书啊。哎，爸爸明天不去上课。哎，他儿子啊，幼稚园刚毕业啊，念小学一二年级，也是念那个学校啊，字啊认识不了几个大字。他爸爸就说，你帮爸爸请假，你叫爸爸请假，然后呢，那小孩子啊就拿起书来，爸爸要请假，哎，他爸爸没有想到说这个能力的问题啊，就是你帮我写一下，说爸爸要请假， 拿去交给你们老师，因为全校都认识他们爸爸，这对爸爸妈妈，你帮爸爸写个请假单啊。那说爸爸你要请假几天？请假七天。请假七天，爸爸你要请假的理由是什么？随便你写。哦，这个小男孩就写请假单。爸爸你要看一下吗？不用了，送去给学校，你上课的时候交给那边导师，叫老师交给校长说今天请假。哦，那这个小朋友就写好了请假的理由啊，就送到学校去了，再送给老师，老师说哦，火速的送到校长。校长一打开，正在开校长会议，全校都在校长会议，看到那一张请假单吓坏了，立刻打电话来跟他爸爸讲。啊，他说你的请假理由为什么写这样？他说写什么？他说我爸爸生产痛苦，请假七天。你在做什么？为什么？啊？哎呀，这个学校气坏了，还竟然给我写爸爸生产痛苦，请假七天啊！因为啊，这个小孩子很天真的回到家里来啊，啊，以为做了一桩大功德啊，啊，说说爸爸，我有把你的请假单送到学校导师那边去了。啊，但是爸爸那个棍子要打他，他觉得很委屈啊，啊，爸爸你为什么要打我？谁叫你写请假理由写这样子？他是说，我抽屉抽出来的时候，妈妈以前写的那一张请假单，我照抄一遍，这样也有错，一直哭。我照妈妈那张请假单写一遍，这样也有错。那个小男孩哭得不行了，这样也要打我。诸位，佛法照抄是不行的。哎，照抄就像这个小男孩一样，那搞不清楚状况啊。哎，他怎么知道是生产痛苦请假七天啊？所以说佛法不能用模仿的方式，是悟道以后呢，就处处真，处处真，层层尽是本来人。若身心本无啊，佛道也是本无啊。身心身空，心也是空啊，佛道也本来就是无，一切法也本无，本无这两个字也本无。若知本无也是假名，假名佛道，佛道也不是天生，天地的天也不是从地生，只是空性性，就是从空性的本性显露出来，只是空性性照世间如日啊。啊，这段再讲一遍，若身心本来就空，佛道也是本无，一切法也是本无，本无也是本无，就是本来就没有这两个字。若知本无也是假名，假名佛道，佛道不是天生，也不是地生，只是空性性，照世间如日。诸位，于生死中悟诸法本体空，何处安着佛跟魔呢？诸位，我们了悟生不得生，死也不死，悟了诸法本来的面目，哪有什么佛，有什么魔可执着呢？这但无一切需求烦恼，自然解脱。如果你对一切相本来就不需求，也就自然解脱烦恼。最快修行的方法是什么呢？最快的修行方法就入于无分别处。这个佛啊，这经典呢特别的强调，无分别心就是佛。入于无分别处，即见自性佛。无分别处即是佛心处。诸位，真妄一如啊，触目是道，心即是佛，身佛不二，入于平等处，即见自性佛。诸位，不用求真为习习见，你不要求真心，你只要平息你的知见。六祖讲啊，无端起知见的犹如太虚生闪电，就是这样子啊。所以法如果顿悟顿觉顿悟，即入佛位。所以不求真，不断妄，妄本空，不需要断，也不能求真，求真即是妄。了之二法空无相，无相无空无不空，就是如来真实相。 啊，最后几句话啊，说不得一法名为传心，若了此心即是无心无法。不得一法，一切法毕竟空寂，无一法可得，这个就是传佛的心，传佛的心法。所以不得一法名为传心呢，若了此心即是无心无法。六祖讲，若尽一切人善之与恶，尽皆不取不舍，也不染着，心如虚空，名之为大，故业摩诃。这六祖讲善知识，心量广大，遍周法界。大圣起心论讲啊，啊，心体离念是法界一种相啊。我们心的离念，这个离念是什么？离执着念，离分别念，离污名念，离颠倒念，只要离，也就是说放下的功夫。所以什么是佛法？就是看谁放得下，就是功夫。如果你五年前你的执着，到今年你学佛以后放下了很多，那你进步了，你这条路走对了。如果你五年前的烦恼比五年后的烦恼，哎，今天的烦恼比五年前还多，那么你的修行就修错了。所以关键全部在离相，离一切相即命诸佛。修行没有什么奇特事，只是事来不早而已。在佛的心中没有一法不平等，在佛的心性当中物质精神平等，男人女人平等，非洲人亚洲人平等，富贵的人贫贱的人平等，干总统跟乞丐平等，在佛的心中里面，一棵树一个石头平等，圣凡平等，没有一法不平等。所以《金刚经》里面讲，四法平等，无有高下。这个是什么？平等是什么意思？平等就是指毕竟空无所得，也就是在佛的心性当中是完全平等心，这对待每一个众生，乃至一只蚂蚁、一棵树，佛绝对不会无缘无故的去摔杯子，佛也绝对不会无缘无故的去砍一棵树，佛绝对不会 无缘无故的去讲一句伤人的话，绝对不可能。这个是达到性相一如的时候，所有的精神跟物质完全达到解脱跟和谐，就是佛陀。佛陀知道内是大外是大，平等，男人女人究竟平等，大人小孩究竟平等。佛如此的大悲心，是大地一切众生犹如己子，就像自己的儿女一样。就是你掉进啊水沟里面，掉进厕所里面，身上沾满了很多的臭虫，佛也一样跳下去救你，这个就是佛。所以没有一个修行人，大修行人没有慈悲心的。有的人讲说，哦，师父你怎么这么慈悲呢？我说这是本分事啊，哪有什么，这佛教导的本来就是本分事啊。说哎呀师父啊，你这个弘法利生啊，救了无量无边众生，功德无量，我得跟他讲说这也是本分事啊，这是我们该做的工作，这个就是我们的工作，没有什么高低，也没有什么值得骄傲的地方，这是我们本分事啊。出家人的本分事就是有能力就弘扬正法转大法轮，没有能力就老实修行啊，持戒清净啊，啊，所以业干缘起，缘起如幻啊。所以记得我们的心不能有恨，不能有嗔恨心。所以禅公说佛相不大，什么最大？我相最大。我还不错，这个学生都背起来，我相最大啊。所以我们不能说因为嗔恨心迷惑了我们的清净自性，迷惑了我们清净自性。法应当悟到究竟的时候才是真实的佛弟子，不能在善巧方便了，不可以，要往无上大涅槃挺进。无论是人，无论是事， 是实地物，人是实地物，在佛的眼中尽是幻。人生宇宙尽如幻，人是实地物，一切尽是缘起，缘起尽是如幻。缘觉经讲，知幻即离，离幻即觉。所以啊，修行啊，你体悟到如幻，就入三摩地。如幻三摩地，弹指超无学。无学就是阿罗汉果啊。诸位，如果了知一切法如幻，你就入于三摩地。三摩地就是三昧，三昧就是正定。诸位，你打开所有的经典，打开所有的经典，通通入于正定三昧，念佛一心不乱，弥陀经讲的禅宗即心是佛，即心即佛就是三昧，法华经法华三昧，楞严经所楞严三昧，圆觉经圆觉大定啊，华严经海印三昧，乃至于阿含经就叫修阿那波那毗婆舍那法，入于正观，就所谓内观。诸位，没有三昧的功夫，就没有办法入佛的境界。所以我们的定要一直慢慢的培养，慢慢的培养。这个定怎么培养呢？就是从不着相，从放下一直培养，你的快乐就来，你的了悟诸法如幻，你的快乐幸福就到，你就不会再执着于世间的，拿你的感情啊、金钱啊、你的衣服啊、你的房地产啊，你通通不执着这个东西，因为你知道这个东西带不走的。世界上只有一种东西带得走的，就是智慧，法身慧命。所以在座诸位啊，师父啊，非常的赞叹大家。世界上有一种东西比金银财宝更为重要的是什么？就是智慧，就是智慧。今天呢，到这里功德圆满啊，一切啊，回向啊，法界的众生平等普照啊。那么今天呢，就到这个地方。